28集，远征德拉诺。虽然格罗马什和他的战歌士族英勇地战斗到底，但是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他们还是很快就败下阵来，联盟军队把他们堵在了山谷里。图拉扬在奥雷利亚和卡德加的身旁停了下来，等着库德兰旗帜施救盘旋到足够低，低到能够听到他谈话的高度。 必须有人留在这里看守这些兽人，我要派几个人守在这个山谷的入口，防止他们再次逃跑，其他所有人都要去。好吧，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职责，你们每个人都要去告诉你们的部队，这是一次志愿者的远征，如果他们不愿意的话，我不会强迫任何士兵穿越到那个世界去。 图拉扬沉默着，卡德加知道没有人真的想要穿过黑暗之门，尽管他不得不承认，他心中有一部分对于传送门那边的东西充满好奇，就是这一部分引领他成为了一名法师。一旁的达纳斯点了点头，驾驭着坐骑走到一边，大声发布指令，而奥雷利亚则转向他的游侠们，用音乐般的精灵语轻声传令。卡德加给了图拉扬一个微笑，让他放心，但圣骑士没有回应。 奥雷利亚今天差点就被杀了，我差点没能救下他。 他是一个训练有素的战士，他没准可以一个人打败我们两个，这你是知道的。 我担心的不是这个，我知道他通常情况下是可以控制自己的，但是他变得粗心了，他 把杀戮兽人看得比自己的安全还重要，他太冒险了，对吗？ 是的，我担心的正是这个。 好吧，现在我们要和兽人开战，这可能对他有好处，对你们俩也一样。 也许吧。 去吧，将军，你的士兵还在等着你。 洛萨之子，我们曾经面对过战争，我们面对过损失、失败和胜利，而现在我们面对的是未知。现在我们向他们发起挑战，并阻止他们，让他们再也没法给我们或其他无辜的世界带来麻烦。为了联盟，为了圣光。 图拉扬举起战锤，当锤子发出一道纯净而洁白的光芒时，欢呼声响了起来。卡德加点了点头，第一次见到图拉扬时，他和安多因洛萨都感受到了这个年轻人的独到之处，那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自那之后，洛萨和卡德加就都知道，这位由牧师转职为圣骑士的战士将会站起来迎接挑战，他会将他那近乎天真的行事风格、固有的正义尊严感与强烈的保护他的人民的决心融合在一起。现在他将站在一支军队的最前面，带领他们穿越到一个全新的世界。卡德加想知道他的朋友是否真的明白他对士兵们起到了多大的激励作用，特别是对奥雷利亚产生了多大的鼓舞。现在奥雷利亚凝视着图拉扬，他那美丽的脸上呈现出一种罕见的毫无防备的表情。图拉扬调转马头，策马沿着石坡向黑暗之门走去，他的战马抗拒着，想要往后退，但图拉扬牢牢地抓住缰绳，迫使他继续向前。传送门里的光芒像漩涡一般的旋转着，召唤着他。他穿了过去，门中绿色的光芒盖过了他的白光，直到他完全消失在两根立柱之间。奥雷利亚和卡德加跟在他身后，卡德加竭力控制住他的马。当他和坐骑进入裂隙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一种冰冷的牵引感，好像有一股强大的激流在拖拽着他，寒意裹挟着他。那一瞬间，他看到黑夜、繁星、漩涡以及奇怪的颜色混合在一起。穿越的过程非常短暂，但他的皮肤莫名其妙地变得冰冷。很快他穿了过来，一下子感到灼热的空气温暖了全身。明亮，这里非常明亮。卡德加不由自主地抬起一只手放在眼睛上，遮住耀眼的光芒， 而且这里非常热，一股干燥的充满野性的热浪扑向卡德加，简直就是一种物理攻击。他喘着气，眨了眨眼，让他的眼睛尽快适应。卡德加站在石头上，看到了一个巨大而精致的传送门。他有感于自己的渺小，又觉得与之相比，他们刚刚穿过的那个传送门简直就像是敷衍了事，匆忙组装起来的。传送门两边各有一个戴着兜帽的巨大人像，一道阶梯通向另一个庭院，两侧是巨大的阴森森的燃烧着的火盆，两根顶端是火焰的柱子，立在一条奇特的道路两侧。展现在他们面前的那皲裂的红色的贫瘠的平原看起来似曾相识，让他们想起了诅咒之地。卡德加凝望远方那皲裂的干燥地面，看到火焰猛地从中窜出，好像下面有孵化中的幼龙正在破壳而出一样，但吸引卡德加目光的是天空。它是红色的，深红色，像是新鲜的血液。愤怒的深红色太阳在高高的天际闪耀，散发出灼人的热量，而且愿圣光保佑，天空也是这么眼熟。 不，不，不是这里，不是这样的。 是什么？卡德加，怎么了？ 卡德加没有回答。这里和他在幻象中看到的天空和大地一模一样，他想到了幻象中的场景，久久无法平静，直到他听到奥雷利亚的叫喊声，他才仿佛醒了过来。但面前那可怕的景象并没有消散，他摇了摇头，勉强装出笑容。他本想撒一个谎来掩饰自己的失控，但他意识到没有什么谎言能够解释他刚刚的行为，他还是决定说实话。 没什么，我以前见过这个地方的景象，我没有想到我会这么快就面对他们。他让我有些失控，我很抱歉。 这里是…… 奥雷利亚闭上了嘴，他找不到合适的措辞，他把手放到胸口，好像身体受到了伤害一样。卡德加把自己的绝望丢到脑后，对奥雷利亚生起了同情。他是一个精灵，是森林和树木的孩子，是健康的充满生机的土地的孩子，而此刻面对满目疮痍的兽人的世界，奥雷利亚看起来很沮丧，病恹恹的。他能感觉到这个世界所受到的几乎毁灭性的伤害。这时不知从哪儿刮来一阵大风，由于缺少植物固定泥土，贪婪的风裹挟着没有生机满是尘灰的土壤向他们席卷而来。他们全都咳嗽了起来，急忙伸手去抓东西，把能抓到的任何东西都用来捂嘴巴、鼻子和眼睛。卡德加突然意识到，在踏入传送门时他已经挺身而出，迎接他期待已久的命运。就是这里，在幻象中他看起来像现在一样是一个老人，而现在他正是如此，一切都和幻象中一样。该死的，我只有22岁啊，我会死在这里吗？我甚至都没有好好活过。这个想法让卡德加很不舒服，他努力着试图恢复过来。这阵邪风来得快去得也快，转瞬之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丑陋的地方，是我自己这么想的，还是说诅咒之地看起来很像这里？ 无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惨状，他们的这里的世界正在通过裂隙渗入我们的世界，开始影响我们。我怀疑这里变成这样，正是因为他们的术士和他们使用的黑暗魔法。我们设法阻止了这些在艾泽拉斯的蔓延，感谢圣光。显然这里的土地遭受的是同样的伤害，只是持续的时间更长。我猜想这个世界曾经的状况也是非常好的。 天哪，这条通道是那些怪物 怎么了，奥雷利亚？ 这条小路，它是用骨头铺成的。 他们都陷入了沉默。奥雷利亚当然错了，他说的那条通道不是一条小路，这是一条正规的大道，足以让数十人并驾齐驱，可以通过大型的战争机械。它比暴风城门前的桥梁还要宽，而且非常长，一眼望不到头。用骨头来铺，这就意味着需要数百，不，需要成千上万的尸体。 仁慈的圣光啊！ 一个年轻人发出低声的惊呼，他的脸色明显变得苍白，身后也响起了窃窃私语。通过眼前这些可怕的情报，他们看到了敌人的残暴。当联盟从传送门出来时，只有少数几个兽人在黑暗之门附近。卡德加原本希望只需要打败他们几个，但这些兽人有足够的时间去召唤援军。很快，沿着白骨之路通往山脊上，就有更多的兽人身影映入卡德加的眼帘。他们的武器散发出刺眼的红光，他们站在山脊上，吼叫着，咆哮着，咒骂着。自从这个裂隙带来的噩梦爆发以来，这是第一次，卡德加认为士兵们可能会动摇。 这些兽人只是一小股部队。 我们自己也有军队。 是的，我们有一支愿意站在兽人和他们要伤害的人之间的军队。我们绝不会袖手旁观，看着自己的世界遭受苦难，像这个可怜的地方曾遭受过的那样。 洛萨之子，这就是我们的战斗，我们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为我们的世界而战。我们不会允许他们对我们或者对其他人做他们在这里曾做过的事情。为了暴风城，为了洛丹伦、铁卢堡和诺莫瑞根，为了艾泽拉斯，冲锋！